拂去长夜珍重的影子，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后。看雨时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还由不得你想浅尝即止，因为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 装作没有你也无所谓。

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心机，爱就会麻痹，不爱也没有关系，诚实到底不伤感情。天不灵地不灵，天下大乱发神经，你还如你我还清醒，十万八千里我干杯你随意，管他野火烧不尽，清晰和心随心所欲，无事一身轻。云淡风也静，花飞黄花满天，色不迷一人人自迷。

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